一次性的洗手的清洁用品，一次性的这种清洁卸妆的用品，然后包括我们楼宇外墙、建筑外墙所用的这种高分子的清洁的涂料，然后甚至我们电站或者变电站光伏材料所需要的那种自清洁的这种涂料，全都在我们的业务覆盖和这个发展的方向范围之内。 这个项目其实是在改变大家的这个日常生活，但是是从日常常用的像洗手、洗车这种消费场景，关于刘哲的这个介绍里边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一些专业术语，还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专利，听说已经拿了几十个专利啊。 对， 而且您本人其实也拿到了很多创新创业这个方向的一些奖。 对对对， 从2015年到现在一年多的时间创业，这段时间您是更多的把，因为听起来是一个技术高深的一个创业项目，您是更多的时间放在这个科研和发上，还是放到这个创业的这个模式以及这个通路上去？ 其实这个大概分大概整个一年多的时间之内，我大概有一个时间上的一个变化。在公司创立的初期，其实我们有几个产品已经基本上处于一种比较成熟的这种状态。在那个时候，我们更多去钻研的就是我们整个的商业的模式，包括业务的具体的这种发展的方向。因为整体来说，我们既然做的是创业型的公司，做的是与别人不同的事儿，我们就不能把之前哪怕我们是快消品，但是不能像之前大家做快消的那种方式来去继续做这件事儿。所以呢，我们当时更多或者更主要的精力都是在研究我们整体的业务模式。然后到了后期呢，其实我们产品有一定的迭代，包括业务总体的这种发展的思路和方向，也从民用的快消转成了这种工业级的这种消费品。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可能更注重的就是在整个产品的稳定性和整个产品的这种优越性上面有一种体现。那么其实之前可以按照这个业务模式占了我整个70%的精力，剩下的这个产品这块可能占30%，那么后期可能就倒过来了，是大概这样一个。 之前更像是个生意人， 对对， 后来更像创业者的这个 状态。没错没错。 那为什么逼着你去做这个转型，能具体聊一聊吗？因为毕竟之前的产品其实我们现在在网上也能看到很多，对吧？洗手的、洗车的，就是其实看起来就是一块类似于像洗碗布这样的一块布，但是它功能很奇特，可以冲一下就出沫，然后可以再洗干净给我擦手之类的。 对， 就听起来是一个很能在网上找到很多替代品的一个消费品，所以卖起来是会有一些竞争很激烈。 对，因为怎么说呀，像这些民用的快消的产品都会给大家一种误区，而且这种误区呢就像矿泉水一样。我们之前在我们小的时候，比如说因为我是89年生人嘛，在我很小的时候可能说，哎呀，出去买一瓶可乐然后喝一瓶矿泉水，觉得这个很奢侈，哪儿还弄不着水呀，对不对？然后但是在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矿泉水已经成了一种相对或者相当普及的一种产品，大家谁也不会把这件事当做一个有多么大的这种 家里边的买水。 所以说这个其实我们的这种消费的产品其实很大程度上也跟这一类的产品是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就比如说我们之前洗手的话可以用香皂，家里面都会有香皂，但是香皂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呢，就是上面会沾着我们每个人洗手那种泥汤，然后容易产生这种交叉感染，包括大人跟孩子肯定不能用同一块，这些问题。但是后来呢，逐渐洗手液走进了千家万户，把香皂给替代掉了。但是洗手液还会有这种相对应的问题，比如说很多洗手液会去标榜啊，就是我们能够杀灭99%的细菌，那么我们能够把手清理得多干净多干净。但是实际上这个按照我们来去分析的话，能够杀灭99%左右的细菌呢，80%或者90%以上的产品都会往里面增加复合醇，这种产品就会对我们的人体或者有这种积累性的伤害，可能一次两次没有什么作用，但实际上长以此往的话会对身体产生这种积累性的伤害。但是我们所做的产品，为什么说可能大家确实觉得，哎，我用香皂用洗手液也没有问题，但是我为什么要推广大家来去使用这一类的这种产品？首先整个我们所有的产品，整个系列的产品，不管是我们这种刷碗的这种产品，还是卸妆的产品，还是洗手的产品，全部都是一次性的，从根本上去杜绝这种交叉感染， 有点像湿纸巾一样。 对，但是我们做的是纯干的。对，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刚好问到这个问题嘛，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把纸做成干的？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因为，如果这个纸上面，哪怕我们用湿纸巾，它是湿的，里面会掺加这种水分，但是水是会变质的。 如何去防止水区不变质呢？往里面添加抗菌剂和防腐剂，这样才能保持这个水长期的在里面。比如我们很多湿纸巾都是有一年啊这种保质期，如何能保持？那就肯定会添加防腐剂和抗菌剂。在这个时候，我们如果把纸做成纯干的，里面又能起沫，因为这个沫不光是我们清洁手部去作用的，这个泡沫在手部爆炸的这个过程当中会产生一种很细微的一种超声波，这种波会把手里面我们手掌纹路里面那种深层的这种污垢给震荡出来。所以说我们建议的都是用沫来去洗，而不是说用简单那种擦拭，通过擦拭这种物理能， 这个其实有点像肥皂早期的功能，是吧？ 对对对， 沫的功能， 没错， 但是没有交叉感染。但是听起来就是说，跟刚才您举的这个矿泉水例子很像，就是它需要教育市场的这个成本， 对，这块成本会非常高， 所以不是一两两年能够把这个市场给就是占据的， 没错， 让大家已经改变这个使用习惯啊。 对， 所以是中间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就是仅仅是因为这个销售的这个通路问题吗？就是让你产生了这种就是转型，应该叫 对这个转型，其实是因为在我们开始做的时候，其实大家对于类这种这种新产品，或者说我们不同类型的新产品，渴望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对， 包括只 要好奇心很强。 对，而且只要了解我们产品，大概听我们简单的讲述、简单的教育之后，其实大家对于这种产品的渴望程度非常非常高，大家都会去购买，包括我们现在有很多很多忠实的粉丝都会长期去购买我们的产品，就是因为这一类产品他们确实是看得见而且用得着。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无论怎么去运作这一部分粉丝经济，其实都是一个小众的，对于我们真正想打开整个全国或者整个我们想走向世界的这个面来说，我们这个体量是远远不够的，是需要把大面给打开。但是打大面的同时，就会涉及到一个与传统渠道相互去碰撞的一个问题， 是 就类似于我们想去打开通路，那么就会打这种类似于便利店或者是这种大型的这种超市，在这种过程当中就会遇到很棘手的，就类似于进场费，然后账期，包括我们去搞一些这种推广，就会有堆头费等等等等费用，这个都不是一个创业型的公司或者一个刚刚起步的一个公司能够去承担得起 的。 对对对，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在前期会依靠我们用一些这个新媒体的方式去做大肆的这种推广，但是后期我们觉得这种推广的力度和我们 效果， 对，和我们所得到的这个回报率是不完全成正比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做了一个整体的转型。一开始我们想通过 2C 的这种产品来去把我们新材料其他的这些工程用的产品做一个补充，那么现在我们反过来了，拿新材料这种产品的这种销售的利润和业绩来去反哺我们 2C 的这种产品。 目前现金流是正的吗？ 目前的现金流基本持平。 基本持平。 对，但是不是很稳定，说实话有的时候会有盈余，有的时候。 但是这种项目其实技术类的项目，一旦你占据一定市场国，它是爆发性增长的一个收入。 对对对 啊，所以我们回到头来去聊聊之前啊，因为现在大概知道您做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产品。您是哪年毕业的？ 2013年。我是2013年毕业的 啊，从英国回来。 对， 一直学的是什么专业？ 在英国学的专业是人力资源管理专业 啊。跟这个新材料这个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对，其实这一块来说，整个从事新材料或者从事这种类似于精细化工类的研究，是从小去耳闻目染去学习的一件事。 是因为家庭的原因吗？ 对对对，因为我们家里面包括我现在所研发的产品都是我们家族自有的一个实验室来去完成的。然后在这一块就跟从小一样，大家去学中医的肯定都是从小学，他不一定会有什么的什么样的这种学历，但是这些东西是耳闻目染，从小就能够积累来的这种知识。 那等于说你大学期间都没有学过跟这相关的物理和化学的知识？ 其实这方面的知识全是 靠家里影响。 对，全都是靠家里去影响。 这个还是比较少见的。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因为从小就去接触各种各样各种颜色的这种化学试剂，对，这种材料，包括去用各种各样的这些相对应的设备，其实这个里面很有乐趣的。 其实大学里边学的这种管理类的专业，其实是为以后这个做新的自己的创业已经在做准备了， 在打一个基础， 打基础， 没错。 那其实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是不是可以说， 因为您毕业以后也是先到家里的公司去工作了几年啊。 对， 这个项目是不是有点像这个家里边这个项目的，或者说这个平台的这个孵化出来的一个新的项目，你在这个平台上去做了一个自己的创业，可以这样理解吗？ 其实怎么说呢，这些产品本身也是有我们家族的一个梦想在里面，就一直想把这个我们自己研发出的产品和方向应用到它该应用的点，就比如说我们所说的这种电力的这种行业啊等等，其实都是我们能够希望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推广，包括能够做一件类似于青史留名的事儿，因为毕竟所有这些材料最后能够落下来，我们可以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9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99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 天气冷暖多变化，安全出行走无忧。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邀您一同关注今日天气。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今天白天晴，夜间阵雨，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5度，南风3级。天气多变，提醒您时刻注意天气变化。 涿州市新发地义和庄西维陀田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178。 你还为寻找心仪二手车四处奔波吗？5月6日至12日，北京奥之旅精品二手车专场，集结高中低档二手车，品质保障，价格实惠，对建购车还有油卡相赠。北京奥之旅，0106137-8699。 年轻就要释放，年轻就应该甩掉包袱。吉利远景 X1 耀世登场，凡959听友进店试驾，均可获赠专享试驾礼一份。欢迎莅临北京房山沃德龙顶吉利展厅，试驾专线8030-8588。 喂，小云，还在为结婚找办酒席发愁啊？我昨天去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参加闺蜜婚礼，那场面跟明星似的，豪华宴会厅、中西式婚礼场地，还有上千平实景拍摄基地、夏威夷风格水下拍摄、3D 视频，超炫了，好羡慕哦！ 一定很贵吧？ 一点都不贵，皇室的婚礼亲民的价格，贴心的服务，省时省力还省钱。就在大兴区黄村镇北兴路御花园二里对面，400078-0808。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或者说这个事情的想象力要比家里边这个要更大一些。 对， 你家里这个还是更传统一些。 对，家里面之前做的全部都是这种传统的这种制造业和 制造业 工业的这种项目。 但是其实如果这边的技术研发起的一定突破过后，其实也可以去影响之前的这个项目啊。 没错没错， 项目 对， 所以家里边还是很支持。 对， 那你这其实算是创二代了。 其实说到启动资金，或者说包括我们现在的业务的一个发展的方向，包括很多人会问，因为确实很多人见到这个材料之后都会有自己的这种想象力和想象空间，都会说哎，你需要多少钱，那么 我给你投点钱， 对，我去给你投一点过来。但实际上来说，我们最需要的，包括企业最需要的，并不是钱。我们能够拿钱去解决的问题其实都不叫问题，只要产品好，这些其实都不是问题。我们现在其实最大的感触，或者是最需要的，就是一些资源。我们能够把这个新材料的这种产品，因为很多人就像新材料嘛，别说见过了，可能听都没有听说过类似的材料，这种产品。所以说我们更重要的是能够需要更合理的资源，能够配套的这些也是一些资源吧，能够把这个产品给推广出去，这个是最主要的事儿。而不是说我们这个家里面给一部分钱，或者说其实现在就说按照每一轮来去讲，我们其实现在千八百万对于我们来说并不是完全 需要的，或者说给我这些钱，其实真的， 现阶段其实起了很大作用。 对对对，可能到后期我们再去做这种井喷式的增长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是需要这种现金的这种资助，但是现在来说，我们更需要是资源，因为本身我们像实体制造业的这种企业来说。自造血的能力是很强的， 明白？ 对， 其实刚刚我们在节目之前，其实看到你带来的一个产品是一个太阳能的一个，应该是太阳能光伏板， 对，太阳能光伏板。 但是上面凉水浇上去过后，其实模拟这个下雨的这个场景， 没错， 就是浇上去过后立刻摸它，其实是干的，它上面不沾任何的水， 对，没有任何的水 啊，就是防止这个下雨或者是鸟的这个粪便去侵蚀这个太阳能光伏的一些材料啊。当然这个其实场景我觉得肯定有很多应用的地方啊，但是对于这样一个初创公司来说，其实它更大的这个难题还是在于怎么样去打开这个市场，去打开这个销路啊。 对， 特别是 to B 端的这种又没有任何资历和背景的一个创业公司哈，下一步准备怎么样去在模式上做一些拓展和创新，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啊， 其实，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在研发我们的产品，包括推广我们产品的时候，都是采用一种大网撒鱼这种概念。 嗯， 在多个方向，我们只要觉得稍微有一些能够用得上的地方，我们都会去做对应的这种推广，对，会去做工作。但是到后期，我们发现，在这个里面，我们会去在做工作的过程当中，会逐渐的去进行筛选。 嗯， 那么现在呢，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几个合适的点，就类似于这个我们现在找的，比如光伏，或者说这种绝缘子这种电力的这种行业，包括纺织，然后包括这种电路的这种芯片，在这几个方向找到我们最合适的切入点。那么我们现在基本上所有的精力都是倾注于去扩展这几个方向的具体的应用，就把之前做的概念的上的事儿，宏观上的事儿做得很具体。就像我们之前一直在想嘛，说的这个整体的业务模式，包括其实现在我们整体的业务模式，之前都是以宣传和推广为主，让大家先知道我们，做好粉丝经济，这个完全是一种互联网的一种思维，再去推广我们的产品。但是现在呢，我们是以实际案例为主，有案例了之后，其实我们可以继续运用互联网的思维，类似于我们可以做出这种事件营销，等等等等这些方向，其实可扩展的点特别多。 嗯， 我们根据这些来去重新定义我们的产品和重新定义我们的这种营销的模式。 嗯， 对，这是我们现在。 其实刘哲是想用这个新的互联网思维的玩法去，打破这种传统的像新材料、新科技啊，包括这种新技术，就听起来很枯燥的这种应用的这个场景啊， 对， 让大家能够。 故事多。 丈夫我空虚，空虚恨极为他心碎，强忍眼泪，从此我念。 就跟他为我，就跟他为我，就跟他为我，就跟他为我， 从回忆爱与爱情路比千万。 一起

你忘记街上的这一场雨还在下，我看你

见不想见，已慢慢习惯那些未曾说出的想念，多么希望这种感觉闭上双眼瞬间理解，冷藏保鲜没有期限，只愿到下一个世纪再溶解，要怎么面对这一天，你问的直接蓝颜知己，命中注定阿美还是清醒，难解他的神经，蓝颜知己